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社会大背景，经济大举措，文化大思潮，它们影响着，决定着我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择业，乃至恋爱和婚姻。十字路口如何抉择？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懂投资，说好生活，欢迎来到杜帅开说。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他是一位经济学者，是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的 MBA 特聘导师和客座教授。他是一位创业者，私募基金、地产开发、金融投资，曾被称为业界传奇，是多个央企的金融顾问。他就是杜帅开说的主角，杜帅。他是金融学博士后，知名天使投资人、金融投资人、金融评论人，著有创业自传类畅销书《率行的青春》，畅销书《率行的演讲》、《房市》等。 欢迎杜帅。那么每周六和周日呢，我们都会邀请杜帅给我们大家开说，说说生活中和大家息息相关的经济投资方面的话题。 嗯， 现在呢已经是十月底了。 嗯， 过去啊，这个金九银十前后，这楼市的新盘都会扎堆的上市哈。但是今年，其实不只是今年，好像这几年以来，金九银十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鲜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又如何看待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呢？今天杜帅开说就跟我们来说一说今年的金九银十。 嗯，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金九银十是传统的楼市销售的旺季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其实呢，我个人啊是比较信奉这块，就是什么季节该做什么事情，因为咱们之前的节目也有所提及。 嗯， 比如说像春天经常会吃一些时令的水果或者时令的蔬菜。 嗯， 那你到春天你绝对不会去吃比如说冬天的东西。 嗯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尤其早上，比如说很多人都说特别注重养生，那早上吃姜可能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但晚上吃姜相当于类似毒药砒霜。那么一样的，金九银十呢，包括其实每年房地产都有两次高峰的时期，一个是所谓的三四月份，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金九银十。 嗯， 这两个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三四月份的时候乍暖还寒，应该叫，这应该叫什么，就刚刚这个回暖， 是啊，乍暖还寒， 乍暖还寒啊，乍暖还寒时刻。那么这段时间呢，可能大家都慢慢的从收敛的状态变成了这种生发的状态，开始慢慢的去走动。走动呢，第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叫做安居乐业，安土重迁。 嗯， 很多没有房子的，可能就会慢慢去看房，这是一个状态。所以说，三四月份会有一个小的高潮。 嗯， 九十月份一样的， 啊，刚刚过完夏天，大家呢可能会觉得冬天要冷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动物都要冬眠的嘛， 嗯， 对吧？那我既然要眠，我肯定要有一个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 嗯， 所以九十月份就是大家这个想要为自己储备一个良好的居所的一个时候了， 嗯， 所以大家都可能在这个时候去买房。 其实不单单是买房了，金九银十对于整个的消费市场来说都是一个好日子， 嗯、是啊， 买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商品， 是的， 是吧？整个的这个叫消费市场都是一个金九银十，是个旺季哈、 嗯。 但是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九十月份，不但没有了过去排队买房的盛况、 嗯， 一些房地产企业甚至是在金九银十期间，为了增加销量、提高业绩， 嗯、 还推出了打折促销的活动。北京今年这个现象还比较突出吧？ 非常多。今年你会发现各种各样新闻上都写着，好多这个人啊，因为之前买的房子啊、现在降价了，所以是打砸售楼处这样一些现象。 嗯， 啊，这些现象其实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今年这个金九银十不是特别的火爆呢？主要是因为前些年啊、房地产的涨幅可能是过于快了， 嗯， 所以才导致今年可能大家的购买力已经被透支了。甚至说我们国家有一个政策叫做实行这种流动性紧缩的这种货币政策。 嗯， 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现在身边周围的人很多人都没有钱再去买房了。 嗯， 也就是他们的购买力接近于枯竭了。甚至说我觉得我底下的包括员工了或者我身边的朋友， 嗯， 有些比如说一个月挣一万的，他都能贷12000-13000去买一套房子，就贷款会占据他生活的支出的一个很大的比例了。 不是，那他把钱都拿去还贷款，嗯、他吃什么喝什么呀？ 所以只能靠，比如说像信用卡啦这种简单的消，这是消费贷。 或者说家里头两个人，就一个人的工资还贷，另一个人的就是拿来做生活开支家用哈。 嗯、是。所以说这样已经是达到一个很普遍的状态，尤其是像上一次我们房地产涨幅比较高的时候，大家都去买房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如果是再不买房可能就买不起了， 嗯， 所以才会出现今年的金九银十并不是那么的火爆， 嗯， 哎，甚至说出现了这种售楼处被打砸的一个现象，因为毕竟房价有涨有跌嘛，很正常，对吧？任何一个经济产品都是这样的。 确实是看到自己买的这个房子价格跌了， 嗯， 前面买房的人心里是会很难受的， 是会很不舒服的。 对， 但是在这儿呢，就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商品呢都是有涨有跌的，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如果说按一个长期规律来看的话，房地产还是会抵，这是一个抵御通胀的一个很好的手段。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像10年像08年每次房地产低谷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房子降价打砸售楼处的现象，把自己手中的资产做一个合理的配置啊，不要去着急上火，好好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嗯，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些过激的行为是万万不可取 的。是 的 是的， 大家要放平心态。 嗯，是的。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那么北京楼市的金九银十风光不再，全国其他热点城市的这个楼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不是也是同样呈现的出这个价稳量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嗯，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北京，首先北京呢大概率已经是跌到了一个，尤其在最高峰跌了15%-20%左右一个状态。 嗯 啊，那么全国的二三线城市现在也在慢慢开始，刚刚开始属于这个跌价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像比如说像这个我记得在节前就9月30号左右的时候， 嗯， 大家特别火的一条新闻就是万科地产打出来一条叫活下去的一个广告，对吧？甚至说厦门万科的别墅打了一个5折的状态。今年11的时候啊，我就去万科这个别墅去看了看。 去厦门去看了。 对，去厦门看了一下。 推迁吧那个别墅哈。 但是它属于厦门的一个双核的这样一个中心。厦门是这样规划的，就是双核， 嗯， 一个是岛内， 嗯， 一个就是它所这个别墅所处的这个地方。 它在岛外了已经。 对，在岛外。 嗯。 但是它属于翔安片区。 嗯。 厦门的规划呢，就是翔安和岛内属于厦门以后的双核地带。 嗯。 啊，叫双核多中心发展，是厦门的一个整体的规划趋势。 您看完那个后来感觉怎么样？ 反正我是买了一个。 啊，你竟然去买了？ 对，我是买了一套。 哦，他那个降了多少啊？ 嗯，基本上是打了5折。 天哪！ 嗯， 因为我当时看他们解释说那个，嗯，说那一个是楼盘的位置不是特别好， 嗯， 另外一个说是那个面积比较大，它总价还是蛮高的哈。 嗯，大概是200多万。 啊，200多万，200多万，300万左右的样子，因为它原来是500万的房子嘛。 啊， 而且位置呢，我觉得以后，因为我经常会奉行一句话，就是别人都买的地方， 嗯， 那你叫追涨， 嗯， 别人都不买，你买的地方，那它叫投资。所以说我可能就是奉行这样一个这个观念吧，所以说我在那儿埋伏了一套，对于以后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契机发展点。而且本身呢，我个人我发现就尤其是一些城市的跟投人啊，他们都买在那儿一些房子，就是万科内部的一些人房子都买在那儿了，我觉得还是未来应该是有所发展的。 真打五折啊？ 嗯，是真的打五折的。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悲观的消息，在有一些人来看呢可能是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但是在您这样的投资人的眼里它就变成了一个好消息。 不敢，至少是奉行一条原则嘛，就是我们巴菲特所说的，别人恐惧我贪婪，别人贪婪我恐惧，一样的。 但是那还是需要有一些专业的眼光才敢下这个手。 是的，一定是要专业的眼光。所以大家现在在这个尤其是在买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一定记住，不要去着急，也不要急于求成，尤其是这种二三线城市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城市发展模型，城市发展规划，用自己专业的眼光去买。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咱们比如说后期的节目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城市发展是模型是怎样的，什么样的城市适合买这种新城的房子，什么样的城市适合买这种老城市的房子，等等的一些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尤其是在这种房价全国普跌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大家不要着急去买自己的居所。 不过我们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杜帅所说的他的这个投资方式只代表您的观点， 是是是，只是我一家之言。所以说 每个人都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一个正确的判断。 是的是的。 分析一下吧。 这 个新楼盘降价促销它是不是说明房地产企业的这个资金链比较紧张呢？ 新楼盘的降价促销呢，其实主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第一个，就我刚才所说的大势所趋，因为全国都是普降的一个状态，甚至说什么东西都是有起有伏的，就像我们歌曲当中所说的，看那江山起起伏，那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中原，那北国和江南，是吧？ 背的够溜的。 因为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了 啊， 所以说一样的，任何事物都是这样，有波峰有波谷，所以说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全国的大势所趋，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每个房企它都有不同的困境，比如说你像万科、像万达、像融创，都率先打出了打折的这样一个旗号。这也是一个算作一个什么呀？就是房地产的一个冬天。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永远都是这样的。 但谁知道冬天有多长呢？ 所以这也是需要大家去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判断了。这是一个。所以第三个呢，就是因为本身地产就是一个高周转的一个行业，尤其在地产寒冬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包括我个人也做地产开发，那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自己手上的这个资产给做一个周转，因为只有资产周转的越来越快，才能够赚的越来越多。 什么叫资产做一个周转呢？ 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我这100万，包括我在这个很多高校里面讲房地产经济学这门课程，我经常会跟别人说一句话，问这些学生们一个问题，我说假如说你这个房子是100万的房子，那么现在这个房子从100万涨到130万，包括当时呢你是用30万的首付、70万的贷款买了这100万的房子，涨到130万，你是卖还是不卖呢？大多数人都说不卖，不能卖。我说为什么呀？他们都说那因为以后还会涨啊，还会涨到200万，还会涨到250万呀。我说你们都是250，一定记住，房子这些东西，这种固定资产一定是什么？包括做任何一个行业都是，资金周转越快越好。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纯粹的， 那它就是你指在投资领域哈？ 对，投资领域，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纯粹的数学模型的一个概念，我用30万首付、70万贷款买了一个100万房子，涨了30%，涨了130万。如果我把这个房子卖掉的话，我现在手上有30万的首付和30万的利润，我有60万的首付，我再去重新运作一次，我再30%，我可以去买一套200万的房子，但200万再涨30%，就可能涨60万了。那我再把它卖掉之后呢，我用60万的利润加原来60万的首付，我可以去买一套500万的房子了。500万房子再涨30%，就涨180万。 那我现在手头有180万的利润和120万的首付，我有300万的本金，我可以买一套900万到1000万的房子了。以此类推，让资金做一个流动，是保持自己资产增值的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 但是您呢，可能因为您是这个业内人士，你觉得这个买卖会很方便。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买卖一套房子很麻烦啊。 是很麻烦，但是既然想让自己住得更好，我建议还是多去流动一下。包括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政策，也是我们国家提倡的一个政策，就是让全体人民2020年达到住有所居的一个状态。 对，所以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您这个建议就非常好，就是你不要想着一下子一步到位买特别大的房子， 是的， 这样压力也会非常的大。你慢慢的这个买，慢慢的换，可能压力也小一点。 是啊， 这个慢慢的改善也会更好一点， 是 对生活的影响也小。 是的，是的。 嗯，先说了这个新楼盘降价促销是房地产企业这个资金链紧张。 嗯。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现在一直在说这个库存量去库存，那么今年这个楼市的这个库存应该是有所降低了吧？ 是这样，比如说像我记得应该是2015年12月份率先提出来去库存这么一个政策，是由我们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同志提出来的。那么提出来之后呢，全国就开始进行了这样一个去库存的这样一个浪潮。那么首先是一线城市，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样一些城市，慢慢的房价呢也会有所上涨，上涨的同时呢，这个库存慢慢也去掉了，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尤其是在2017年的12月份，我们住建部部长又提出一个政策，就是要保障3-4线城市的这个库存去库存的这个数量。所以从2018年开始，你会发现很多3-4线城市，像类似于山东的潍坊啦、山东的枣庄啦、临沂啦、淄博的这些城市，都开始去库存了。整个到现在为止，我看了一个最新数据，库存基本上已经去的差不多了。所以慢慢的房地产，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库存去的差不多了，房地产属于这种量价齐跌的这样一种状态了。是这样的， 多年以来大家都很习惯听到房价上涨的消息，因为这些年来基本上听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这个投资啊，投机性的这个需求呀，其实也很高兴乐于见到这种房价上涨的消息。房地产的从业者也已经过惯了房子刚推出就被哄抢一空的好日子。 是， 还记得那会儿的好日子吗？那实际上呢，房价过快上涨有很大可能也会最终伤及宏观经济的根本。这一点上我觉得杜帅应该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哈。即便您是做这个行业，其实也不希望它是层层层层一直不停的涨。 当然了，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房子啊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对。 所以一定要本着这条原则。我们大家去住房子没问题，可以去一点一点的去积累自己的财富啊。比如说我想去海南度假，我冬天我过去，我是纯正正是想去住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房地产过快的增长，一定是很不好。当然了，如果让我说的话，房价以后会怎样？当然这是我一家之言啊。房价是会怎样？我用一个数学模型来表示的话，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价格，那一定是一个从原点出发斜率为一的一条直线，就是一定会往上涨的一个状态啊。包括你像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所有的国家，把它拉长时间轴按100年来看的话，都是一条斜率为一的一条斜线，一直往上涨的一个状态。只不过它会围绕着这样一条直线呢，有一个曲线，一会儿往上一会儿往下。这是什么？拿我们中国来说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像我们15年提出一个政策，说要我们全国要进行去库存的一个战略。好，这个战略一提出来，整个国家房价又开始上涨，这个时候属于一个波峰的一个状态。但包括你像现在，如果觉得房地产涨势过于快了，那我们国家给它降降温，实行了限购限售这样一个政策，慢慢房价又进入一个波谷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从波峰到波谷，波峰到波谷，这就是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每个商品都有价值规律嘛，房价也同样拥有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就是围绕着价值进行上下波动。那么一样的，咱们这个价值就是斜率为一的一条直线啊，价格呢是慢慢随着这条直线往上往下的一个波动的状态。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宏观经济上的一个问题，就是房价以后的走势问题。但是如果是过快的上涨，肯定是对我们国民经济有所不利的，因为会发现尤其是像上一波就这样的，很多人的钱都已经放到房子上了，现在需要做的只能是重新再去积累财富，才能够一点一点让自己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自己的这个恩格尔系数才能够得到加强。甚至说好多中产阶级因为一套房子 变成了这个非中产阶级的一个状态。什么叫中产阶级呢？首先我在这儿给大家普及一下，世界上呢有非常多的这种中产阶级的这种概念和定义。 嗯， 最简单的就是我每个月的收入，我能有 40% 拿出来进行我的资产的再次增值。比如说我一个月有10000啊，我能拿出4000块钱来啊，我去放到银行里面，我去存钱，进行那我用这一部分钱进行这个再次的增值，这就叫做中产阶级。哪怕你一个月有3000啊，我能拿出1200块钱来做这件事情，我也叫做中产阶级。这我觉得是一个最权威的定义。 嗯， 就是很多人呢现在都把所有的钱都放到房子里了，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再去掏出钱来去这个进行自己的生产生活创新。所以这对我们国民经济也是一种阻碍的作用。 嗯， 其实就是两句话，很简单。第一句话呢，就是房价呢肯定是会放长时间轴来看一定是会上涨的一个状态，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去过于担心，嗯，尤其是不要做出那种不太理性的行为。 对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房价过快上涨的状态，对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是一定是有阻碍作用的，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生产也是有阻碍作用的，所以我们还是特别提倡一个积极向上的房地产市场。 那么说到这个房地产市场呢，现在应该说还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话题。杜帅最后也给我们现在有买房计划或者是卖房计划的朋友一些建议吧。 其实很简单，买房只要自己想买有需求，只要房子是用来住的，什么时候买都可以。 对，我觉得这个话是特别，特别有道理的。 是，而且是对于大家来说，一定是昨天的房子比今天的房子更便宜。因为我们国家不管说是宏观来说，每次都要这个进行这个，包括前段时间10月7号快上班的那一天，出现了一个这个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相当于又放水了1.2万亿。啊，这一部分呢，相当于是我们自己如果是手头保有现金的话，我们的资金又贬值了啊，这是一部分。第二个呢，就是本身大家对于尤其是中国老百姓对于这种安居乐业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从不好变成好这种状态，人往高处走的状态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基本需求，所以房子还是会慢慢的会成为大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主流，甚至说主流话题，这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是炒房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炒，因为这个房地产市场毕竟它是一个健康，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健康向上的市场，会达到一个每年会有一个缓慢增幅的状态，但肯定是对于炒房者来说是一种不利的状态，因为它并不像前些年一样了，会有温州炒房团，会有山西煤老板在里面进驻，然后一点一点把资产价格抬高。现在你会发现，尤其是16年17年这波房地产的涨价，基本上是以房换房的状态了，所以往后来说，房地产一定是一个健康向上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给大家一个合理的一个建议吧，算是。 好，那我们今天的杜帅开说就到这儿了，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那么明天呢，我们继续要关注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和投资话题。明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关于互联网咖啡，或者是说咖啡外卖。前脚星巴克，后脚麦当劳，咖啡外卖混战愈演愈烈，究竟杜帅怎么看呢？明天我们节目还将继续。好了， 好， 明天再会。 好，再见。